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兼古巴共和国部长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9月5号致电给境内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慰问。电文指出，获悉咸镜北道地区遭受水灾，以古巴党政府和人民的名义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以及遗属表示深深的慰问。电文指出，向金正恩同志表示最崇高的敬意。